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鬱敏就同大家見面啦。今日鬱敏咧就入咗醫院去檢查身體啫，唔好聽到我講入醫院就大家大計啊。頭先我同天天男講入醫院就話個價，即係嚇好似。好緊張，其實呢就只不過是例行身體檢查嚟嘅，咁大概2-3日到咁就出返嚟㗎啦。咁今日呢大致不然見到喺身邊就係阿 Ray 同埋阿石眼哥哥，呢個選擇好必然㗎啦，係咪，即係睇見你琴日咁呢，就我睇今日啲報章都做得好大呀。咁而且有個講法呢，越嚟越即係覺得你哋好犀利。就是澳門的呢個賭業 都 關我哋事，咁遲啲咧就呢個人民幣貶值啊，中國股市冧盪啊，就自爆全部 歸功於光復 同事啊！我哋晨早講定先噶啦，咁就唔使你哋以後再去擔心呢個問題。嗱，我最驚一樣嘢就遲啲香港呢個樓價大跌都關你，即係呢個 可能會問你意見啊， 都幾大鑊啊咁啊！ 係啊，嗱。即係只不過講笑開場白啦，只不過即係呢個係苦中作樂啦。個原因就係大家知道啦，琴晚阿 Ray 就晏晝嗰時喺上水係咪？係 上水 嗰個事件，大家喺網上都睇到好多噶啦，咁電視新聞都有報。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你喺警署嘅期間嚇，咁嗰個情況即係一陣間你可以講講啦，因為你出咗嚟之後，即係好多嘅支持者都喺嗰個警署入邊咧聲援。外面聲援你嘅嚇，咁甚至到聲援到咁上下咧，就聽講話啲警署嘅人都要求佢哋離開，否則咧就點如何咁樣嚇嚇。咁就嗰個具體嘅內容咧，無論喺即係嗰個過場時候，或者間阿 Ray 同佢大家解釋。但係我第一樣嘢，即係我因為我唔知道個詳情啦，事前我就淨係知道咧喺幾日之前，大概一個禮拜前咧，其實文匯報已經報咗呢單嘢噶啦。咁嗰陣時我做新聞做埋，因為我就同你兩位就冇聯絡嘅，咁我就靠睇文匯知道即係有件咁嘅事嚇。咁嗰個情況就係好可能文匯就一路有睇翻嗰啲網上嘅一啲群組啊咁之類咁嘢啦。咁嗰個即係消息係頭版頭條嚟嘅，咁啊做得好大嘅。咁但係我想即係理解就係、是。其實呢個光復行動咧，即係喺嗰個所謂踢劫事件之後咧、即係好多人嘈或者批評咁樣，其實個事件已經係停頓咗一排嘅。咁再加上咧，其實呢排咧，大家知道啦，啲咁嘅即係金鋪啊、零售個都話即係冇生意咁樣。 係 點解會喺呢個時候再會有翻呢、這個即係光復行動咧？ 其實咧，今次光復上水咧就唔係我哋發起嘅，係由一個 Facebook page 叫做上水人上水事啦，同埋一個本土組織叫做本土同盟，咁佢哋發起嘅。咁上水人上水事，故之其名就係一啲上水嘅居民啦。咁佢哋發起最主要個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光復過後咧，啲水貨賊其實真係已經少咗好多，但係慢慢就開始固態復民啦。而佢哋又見到啲食環署啦、差佬啦，佢哋執法咧又 按翻之前嗰一套咁樣， 係啦，十分之吃。咁然之後，咁佢哋亦都知道，喂，1000多行要去到下年5月先完曬喎。咁佢哋唯有即係打1823又係冇用，咁唯有又再搞一次光復行動咧，就希望去施壓俾政府又好，俾執法機關又好，希望佢哋去處理走私賊呢一個問題咯。 咁所以、其實近排係網上面好多相咧，都係顯示到上水嘅走私情況係又猖獗翻嘅。 嗯，即係簡單嚟講咧，頭先阿威嗰啲嘢咧，你喺電視就唔會睇到噶啦。係咁、一路講俾你聽，就係啲鋪點執法點解，但係其實咧，佢慢慢又即係。這個猖獗翻嘅時候咧，呢啲嘢就冇人講嘅， 係 報紙都唔講嘅， 係 咁、但係我自己個人經驗咧，就係、其實咧，基本上係冇少到嘅。啲生意咧可能少咗，但係咧類似呢啲，譬如話你通街聽到人講普通話啊，或者呢啲即係基本上唔係香港嘅呢啲係外地嚟嘅呢啲咁嘅人咧，基本上你睇到係冇少到嘅， 係 實際上冇少到噶嘛、 嗯、 可能即係佢光顧呢啲。非常之奢侈或者呢、這個即係利潤好高嘅呢商店嘅人係少咗，但係實際上你阻住條街你係冇少到嘅， 嗯， 係嘛？咁於是乎呢個運動咧，又有必要再重新呢個時候話翻俾大家聽，件事如果你唔施壓嘅話咧，又會繼續翻翻以前嗰個模樣。 冇錯， 嚇。 同埋我覺得係因為即係之前一輪嘅。光復行動啦，喺唔同嘅地區嗰度進行嘅光復行動，即係後來真係帶來少許嘅改變，就由呢個1,000多行變咗一周一行，咁就另外亦都係我哋提倡過好多，就係你市民如果自己見到問題，就需要由市民自發去做，咁變咗今次有一啲新嘅組織啊，或者係當區居民自己去重新再發起一個光復行動。 唔係，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嘅嘢咧，我哋不斷喺個節目或者即係時時去。remind 翻大家就係而家你個政府不同嘅部門去執法有不同嘅標準，我就係講一個旺角個為例，你而家係竟然派埋警察去保護嗰保護大媽嘅， 同埋即係旺角佢本身嗰行人專用區一條街啦，唔係淨係得一檔喺度賣唱噶嘛，佢其他咧 咁點解其他唔係 就冇係啦，淨係得嗰檔嗰幾檔， 當然咁講咧，其他冇人香嘅嘛，係嘛？咁問題就嚟啦。誰個交税嘅而家？ 香港人納香港嘅納税人啊！ 香港納税人交税， 但係納税就俾班警犬去保護啲新嚟港嘅大陸人啊，又或者一啲甚至乎係嚟香港走私漏税嘅人咯。 係啊， 咁你佢同埋佢哋即係所謂圍住佢哋保護緊佢哋嘅時候咧，佢哋全部都戴曬耳塞嘅嗰啲警察。 系啦，即系佢哋都唔系好欣赏我哋啲音乐啦， 即系佢即都系受到上头嘅 order 啦，咁啊去夹硬做呢个咁嘅职务咯。 唔系呢个系我喺即系做人咁耐啦，几十年人咧，我喺香港系见过而家一个即系系最荒谬嘅情景，荒谬转咗系荒谬嘅情景嚟嘅。即系你可以有执法有几有对不同嘅人执法有不同嘅标准。嗱，阿湛哥哥咧，佢即系头先我哋未入做节目之前咧，佢 show 过段片俾我噶，就系你即系系咪旧年啊？ 今年年初， 1月底 嘅時候咧，就喺旺角受襲之前，我喺鬱敏踩場啦，同埋素人起義都有提過呢件事。咁後來咧，我就基本上即系嗱，我報警我自己做咗啦。 嗱，你要講嗰件事係咩先？因為啲人即係成日聽，即係唔聽頭唔知名嘛。就係、其實基本上你嗰個情況就類似 佢走咁嘅情況。 唔係啊，你類似係咩？俾人嚇嗰個情況啊？ 係都係。 係嘛？你即係類似佢對家咁嘅情況嘛？你仲俾人揼添啊？俾人揼添啊？咁跟住咧。你被人揼完之後咧，你就話咧啊，你見到係邊個噶？叫個警察你捉佢，執法啦咁樣。咁嗰警察點講？咁你再從我拉埋你添， 再從拉埋翻差館咁樣。 係啊， 係啦。咁即係後來我自己有繼續跟進呢件事，因為其實影曬片係直頭見到警察喺後面望住佢揼都唔執法嘅。 有曬片嘅，係 有曬片。咁我即係去過為呢件事去過差館，唔同嘅差館去過好幾次啦。我提供咗證物啦，就係、啲影片啦。錄曬口供啦，我仲自己去捉埋賊添，咁嗰啲人係亦都應該係相信係帶過翻差館錄口供啦。 佢哋收尾係咪同呢個熱血嘅被襲嘅事件有關？ 有關啦，同埋即係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嗰一堆人啦。仲有就係、我做過一次認人手續，但係後來咧，我諗大概個零月之前咧，我竟然收到一封信咧，就警方寄一封信話俾我聽，佢話律政司認為證據不足，所以咧就不提起訴啦，就銷案。咁樣樣，咁啊，佢封信裏面淨係俾咗個電話號碼我話，如果即係對呢單案有啲咩新嘅證供咧，或者消息就可以打個電話聯絡邊一位警員，但係就打極都唔通，打極都唔通。咁我就問過一啲律師嘅意見咧，咁我特別係尋日發生咗阿威呢件事咧，咁我積極考慮咧就會 對呢個香港警務處咧就提出呢個司法覆核， 嗯， 就睇下佢哋即係處理我嘅案件上面係咪有即係當然係有不當嘅行為啦，睇下即係可唔可以喺法律上即係尋求到一個少許嘅公義咯。 如果以前咧，即係我自己個人咧，就會覺得咧呢啲嘢咧就嘥時間啦。咁但係咧發生而家近排呢啲事咧，其實就算嘥時間，你都要做， 都要做，係 因為嗰、那個你嗰單嘢就啱啱最好就同阿 Ray 單案作一個對照。我成日話咧，而家你案你唔好淨係睇一個案件。只是孤立去看， 要比較， 要比較的，啊，這個打完人跟住即刻放翻，啊，仲要你嘈，即係你嘈痕都拉埋，有個無端端行過啫。阿三明嗰個啦，我見鄭 人三明啊， 鄭人箍埋啦。咁你嗰個就即係你而家講嗰個係點樣啦？ 咁其實琴日就參加光復上水個遊行啦。咁其實全程咧，我係戴住口罩，好低調喺側邊嘅。咁但係差佬其實都已經係特登揾三條友一支 cam， 係專門影住我噶啦，影住我噶啦。咁然之後好啦，咁大會嗌解散，咁解散，咁之後走啦。咁翻到去上水火車站嗰度咧，就見到中義民團啲人喺度噓我哋啲示威者，仲想出嚟打。咁佢哋見到我啊，係咁喺度挑引我啦。咁因為當時我有一個素人身份，咁我冇理到佢。又冇大聲恭喜新勝， 因為即係你係我哋之前相用參與者嘅角色去參與呢件事。係 啦，咁然之後就諗住走啦，上翻去火車站，行過去側邊，唔知東彩豪苑攞車咁樣，因為我架車泊咗喺嗰度。咁行過去嗰陣咧，就見到中義民團啲人，哦，原來俾差佬護送緊上橋，咁啱我又落橋喎。咁好啦，落到我行緊落去，佢又上緊去，咁佢又跳下落嚟啊，落嚟啊，咁我 冤家路窄。 係啊，咁我話喂喺條樓梯度，你叫我落嚟，咁你不如上嚟啦。咁然之後我哋個成員咧就俾阿放大鏡叉條頸，咁然之後我已經即刻同警察喂。打人喎，咁然之後個差佬已經係咁擁我，咁其實條片就睇到我一路係咁向後退啦，即係我係咁打人喎，你唔拉佢咁樣，咁然之後就一路向後騰，向後騰，咁然之後佢好大聲要我攞身份證，我話攞，但係你拉唔拉佢先？之後佢未講完啫，佢就已經係咁擁我，擁到我撞到部單車，咁然之後我就向後跌，咁向後跌嘅時候，個警察本身捉住我噶嘛，咁佢自己 佢想一齊跌埋啦，咁結果就 話我襲警， 話就係襲警， 係啦，差佬個記者會仲好笑，就話我兩隻手捉住個差佬隻手。將佢摔落地下，撞到部單車，導致佢受傷。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其實大家都睇到我嘅身形係幾咁瘦削㗎啦。即係唔好話嗰個七。 你幾磅啊？你幾磅啊？ 57磅咋？ 唔係 7公斤， 7公斤 係啊，82磅多啲係啊。咁82磅多啲，嗰個差佬咧，起碼都我諗70公斤左右啦，因為佢好大份嘅。即係我咁嘅身形，如果都摔到佢咁，香港警察真係立撚霎啦，係咪先？做咩警察啦？咁同埋條片其實我唔講啦，大家自己去睇，覺得究竟係咪真係咁樣咯？咁其後上到警車就精彩啦！上到警車之後咧，咁開頭係一個警員就喺度同我。爭論啦，就你做咩擁低佢啊咁樣嗰啲，你而家襲警認唔認？又係要挫我認罪。咁 然之後，素人起義裏面都講咗好多次， 我哋係不斷挫我認罪，咁我唔認罪啊嘛。咁然之後咧，就拉我嗰、那個處理處長，唔係處理警長。咁佢就因為我兩隻手已經踏咗孖葉啦，喺後面啦。咁佢又咁樣捉住咗我條頸。然之後咧，另外一位咧就用佢嘅手踭。即係有邊係咁坐，係咁坐，係咁坐，係咁坐。之後期間又冚我啦，之後又扯我頭髮啦，又拍我個頭啦。咁由上水火車站開車去到上水警署，成段路咁我就係、是、我諗大概10分鐘多啲。咁啊，成段路就係咁樣俾佢打。翻到警署咁就即刻同值日官投訴啦。咁但係值日官都即係我因為有一個。打我嗰個咧，佢係冇 number 嘅，咁我就問值日官佢個 number 係咩？值日官又唔講，佢唔講，咁我但係就即刻喺警署大嗌，我係俾人打，即係全部人都係聽到嘅。係啦，咁琴日件事就大概咁。 我見你而家都仲有好多傷勢度喎。 仲有嘅，其實仲有啲痕啊、損啊，不過其實最痛係心口，因為俾佢鋤心口鋤完之後咧，而家深呼吸都會有啲痛咯。 我聽好多即係受呢啲咁嘅私刑酷刑嘅人咧，都係打心口，唔知點解咧。 其實我因為我去到醫院嗰陣咧，我記得係6:00，即係俾佢打咗1.5個鐘啦。我俾醫生睇，同埋當時我嘅律師都在場嘅。 我整個心口是真的一片紅色圓形 血痕啊， 是啦，紅色一個個圓形的，嗯，但是到我，差不多在差館出回來的時候那些紅人已經散了，即我覺得其實那些 有經驗咯，他們 有經驗，知道這些東西到你出去已經散，做不到證據，在警署裡面他又收了你部電話，拍不到照 片，即還有現在我們叫做有了一個心理準備，你會知道個程序是怎樣做，還有當時即警署外面可能有一些人聲援，他變了他真的要跟足程序做，你要要求看醫生，他要盡快安排你，但有很多我想素人或者冇入過差館經驗的人咧，有時你要求睇醫生，佢都是拖你幾個鐘，等你啲傷勢都散曬之後先俾你去，因為去到醫院亦都唔係即刻有得睇，仲要再等。咁就好多時候 到去到嗰陣，醫生其實驗又驗你唔到，因為佢摸你應該冇骨裂冇骨折咧，咁佢就唔會照 X 光。咁但係你嗰啲紅印就已經散曬啦，咁啊真係死無對證。 嗯，咁但係即係而家個情況咧，如果那個新聞的曝光率較高的話咧，唔多唔少對你自己有少保障嘅。咁呢個其實你調翻轉講咧，就係如果你冇新聞曝光率嘅時候，就相對危險嘅。 係嚇，其實係嘅。嚇，因為琴日喺警車上面打我嗰兩個咧，我相信其實警車上面另外一個是認得我的，因為我見到他在較早之前他已經有望住我了，但是打我那兩個呢，我相信那兩個是不認得我的，但是一入到警署那個值日官就已經立刻問我，你是不是本土民主前線那個不知道什麼樣，我就說是，然後立刻所有東西他就揸到很正來做，即是知道我會搞大，即是知 道他知你會有熟悉的程序， 知道 他見到門口那麼多人，他都知道你是什麼料了，是吧？門口咁多人咧，就其實好多謝咧，嗰啲去走去支持你嗰啲人朋友啦。 係， 個原因就係因為如果唔喺度嘅話咧，我諗你冇法出到嚟嘅。 係，因為去到十點零左右啦，嗰啲出邊嘅支持者、聲援人士咧，我喺入邊都聽到佢哋出邊好嘈，同埋聽到有個警民官係好緊張咁走入嚟，喂，出邊嗰啲係咪你嘅人嚟㗎？佢而家封曬警署出入口喎，而家警車全部出唔到喎。咁然之後我話我唔知嗰啲咩人嚟㗎咯。之後嗰個警民官係就話。但是我哋而家唔夠人啊！如果你唔講，你唔傳話出去叫佢哋唔好咁做嘅話咧，就要 點傳話出去？ 就要喺大埔，就要喺大埔調 PTU 過嚟清場噶啦。之後我就話：咁你不如快啲俾我走咪搞掂咯。咁之後佢就好快，連背景口供都唔同我落，就俾我出嚟。 啊，即係冇落口供。 有落口供，但是背景口供就冇落。 哦 ，OK， 係啦，同埋我喺度打指模嗰陣咧，個值日官啦，同埋兩個白衫咧，就企住喺度睇，即係想 揾兩個白衫處理打指模呢啲咁嘅即係瑣碎事啊。 係因為佢哋真係係咁，我聽到成個警署啲人都喺度出，喂，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咁樣。 唔係，我同你嗰個情況就點咧？因為我都入過去啊，我係做嗰個步驟啦。咁光物我哋光物好他條嘅， 慢慢嚟。 唔係，咁佢同我有傾有講嘛，咁跟住即係我仲可以即係叫做有限度行下。周圍行下啊嘛，收俾人嘈啫。咁但係即係你起碼就唔會嗰個 situation 好似你嗰個咁樣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情況對阿 Ray 係即係相對有利嘅。 係， 因為咧，如果你即係冇嗰班朋友，即係冇嗰班支持者喺度嘅時候咧，我個人估計啊，即係以我自己做經驗咧，坐底十個鐘， 係，其實 係坐底十個鐘 一定 嚇。如果以你即係認得你，如果仲冇人支持咧。有可能去到二， 應該咁講，唔使旨意係當日出得， 唔使旨意， 一定係第二日先出， 第二日翻啊嚇，因為冇啊，你睇下你喺個即係嗰個抽甲入邊彷徨下嗰陣時都好啊嘛，係咪啊？ 同埋即係去警察，佢成日。即係佢哋接班形式噶嘛， 係啊， 佢一定啲工作咧就係、是、誒留俾下一間先搞啦，係 啊，同埋佢將我即係彈咗俾第二個部門處理，第二個部門嗰啲人咧，即係我之前都試過俾人一隊人拉完，第二個部門嚟處理，中間係等咗差唔多十個鐘，即係我係入臭格瞓醒出到嚟先再落口供，咁、但係今次佢係特登安排咗一隊人就。即刻過嚟落口供做呢啲打指模嘅嘢咯。 咁、但係我即係個人覺得啦，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啲嘢就即係大家有各有各嘅即係睇法啦。但係咧，我覺得而家你無論你行去邊度，你喺嗰個呢啲咁嘅集會嘅附近或者周邊咧，其實已經成為一個目標㗎啦。 係， 係嘛？ 係啊。 咁啊，睇下用乜嘢嘅理由去。去拉你嘅 啫，其實佢而家都，我覺得佢琴日係有啲交數嘅 feel。 其實呢個情況我哋之前喺素人起義都講過，所以即係我哋都有商討過，譬如 有哪些崗位或者哪些角色我們是應該擔任，有哪些角色應該即是在分工上面處理得好一點這樣。 還有即有一件事是很重要，即往後所有遊行任何抗爭示威前排是有人錄住整個情況是真的很重要。因為若果大家想想沒有那條片的話，還有沒有有線新聞那條片的話，其實我真的可能就這樣 被警察是屈我真的襲警，這樣都不出奇。 我經常說，但這些要調轉頭看嘛，因為現在你 for whatever reason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你是比較知名度高的特別多得幾份報章特別是文匯大公但有很多不是的嘛， 是 那你怎麼搞呢？ 那些就 不是，我意思是说即是甚至即是他有可能咁唔好彩，他们即是遇到的情况就是没人录低。 是。 所以其实要靠自己抗争者是有一个意识，即是一有啲咩预示到会激烈场面，自己又孭唔到个后果的话呢，不如就拎个电话出来就扮記者啦，咁你又佢又唔會拉你，但係你又可以， 你千祈唔好講，係會拉嘅， 都可能 會拉嘅， 拉個機會低啲，同埋亦都可以保障到前線嘅示威者咯。 係啊，譬如因為記者係真係會拉，譬如我之前嗰單刑事滅事法庭案裏面咧，原本有23個被捕人士啦，當中係有記者係執行緊佢自己嘅。記者工作的時候被捕，咁即係後來真係要去到 call 要認真咁樣去處理嘅時候，先至即係撤銷控罪。 唔係，我諗而家即係大家唔好仲抱住以前嗰種嘅錯誤心態啦，即係話佢一係咧就夠料，或者佢覺得有把握呢啲嘢。其實即係我自己翻睇翻啲半年嘅經驗，實際上唔係啦，佢。做得即係就算佢收尾俾人鬧到，佢一間粗就掟佢上去，因為一個唔好彩你俾佢釘入咗，咁佢就即係完成佢自己嗰、那個嗰、那個責任噶啦，佢唔會理得而家哦你鬧你呢個檢控嘅水平如何差，你班差佬做嘢點，冇人會 care 呢啲嘢噶啦，喺佢哋嚟講，即係已經唔需要將呢個所謂警隊嘅 honor 係放喺佢自己個生活中入邊噶啦。咁但係頭先嗰個咧，我覺得補充一個講法就係話咧，而家抗爭嗰係有一個組織嘅意識喺度，即係你第一樣嘢，當然如果大家出嚟，當然有一個雙，即係一個鬆散嘅組織啦。但你唔好行開，你都要隨時預備，就係有咩事嘅時候，有互相去澳援嘅意思，就係唔係幫手你，即係去頂住啲嘢，係幫手影相、影片。 係， 即係如果你喺前線嘅，就有人後邊影相；如果個喺前線嘅，就有人另外一人幫佢影。應該有呢個咁嘅概念啦，否則你就冇得搞嘅。你真係坐底，如果好似阿四眼哥嗰啲咁樣，三個半月， 唔係我。 空襲啦， 唔係空襲嗰啲係啦， 係啊， 嗰啲係 啊，咁空襲嗰啲同你嗰個情況又一樣， 差唔多 啫嘛，即係又係哦， 即係都可以照咁判，又話你佢講得再離譜啲，話你攞個單車襲擊佢都仲得啲， 所以其實即係有問過律師意見嘅，就算有呢兩條片，但係律師嘅意見都係唔好太樂觀，即係佢真係等到上庭，遇著個釘官嘅話，佢真係死都幫你拗翻山，點都可以拗到你輸咯。 絕對同意呢樣嘢，即係你唔好覺得話而家有段片喺度咧，就啊，即係用你自己個頭就係睇就啊，冇可能釘入。 係啊， 唔係其實唔係， 已經唔可以用常理去估而家呢一個香港嘅司法制度啦，係冇可能噶啦。即係你要係一啲幾荒謬嘅事情，你諗得出佢都有可能發生得到咯。 其實咧喺呢個舊年有人同我哋講過啦，佢話你唔好以為咧呢片一登，即係你掌握片出咗嚟，你會有著數，實際上唔係。因為他都看的，最好有些片對你絕對有利而他未看過的，咁先至叫有着數，係嘛？咁而家你呢篇就中間都有嘅， 因為一上咗網就大家都睇到， 大家睇到噶嘛， 即佢都可以跟住段片嚟， 係啊， 就用佢嘅角度去描述 呢樣嘢噶嘛，佢又可能前文後理啊，如何咁樣啦。咁 anyway 咧，即係呢個抗爭係一個漫長嘅過程嚟嘅，但係我只係講，即係想講一個好個人嘅睇法啦。我香港咧，你搞落去咧，即係無論你鉛水也好咩，即係呢啲傷同執法，即係啲人咧係慢慢好麻木。 麻木 係。即係而家以鉛水一個例子為例啦，即係我諗啲人普遍嘅心態就係咧， 既然是所有的差不多所有的水都有 都有了 完了，所以这个是证明一样东西，喝完水是没有事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是如果700万人里面呢有600万人没有，而我是其中的100万人，那我一定那100万人一定反抗，不过现在不是，是700万人里面呢700万人大部分都啊，即是我扑街不紧要，你都陪我扑街嘛， 啊，现在就香港去到这个情况了，我即係覺得咧，去到呢個咁嘅局面咧，你唯一只有一個可能性係叫做令到個社會醒覺，就係，是去到呢個情況，現實係荒謬到大家都頂唔順， 係 先至會大家會。 不過其實你即係荒謬到自己都頂唔順呢啲，對於即係企出嚟抗爭嗰啲，我相信 已經頂唔順㗎， 已經係頂唔順㗎啦。 唔係，一係你會黐線咯， 係咯，所以我哋呢啲咪就 黐咗線， 已經黐咗線啦。 如果唔係咧，你即係咁講。即我都 舉個最近的例子，好似我屋企人咁樣啦，即係我屋企人過往，我之前都講過佢係反對我出嚟抗爭咁樣。咁但係琴日咧，佢哋睇完條片，知道我俾人拉咗咧，我屋企人係即刻啲態度變曬，即係佢即刻，哇！啲警察咁撲街，我同你去投訴警察，我問曬律師噶啦，佢點樣可以噶？即係突然之間，平時呢啲係我自己搞噶嘛，突然之間啲屋企人就好熱心，哇！而家啲警察咁樣啊，真係同大陸冇分別噶啦，即係佢哋而家先識得講呢啲啊。之後我啊同佢講翻，其實呢啲嘢上年已經係咁，再之前已經係咁啦。不過唔係發生喺你或者你個仔身上，你就唔同。而家發生喺你個仔身上啦，你親眼有條片望到啦，咁你先識得嬲咯。 诶，这个心态叫 not in my backyard， 系啦， 即系嗰件事唔发生在你身上咧，其实就 唔关我事 嘅吓。咁关唔关你事好啦，咁你而家起码你要睇睇呢段片先嘅。